像三月浪漫的季节，最远的诗篇，

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想依偎你，用我的痛吻你的心。

最初的情怀，喜出浮世埋怨终究要面对，喜欢收拾泪水自己心甘情愿。耶耶耶耶，谁是错谁是对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Lots